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。

在我蓝色百褶裙上。 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，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，

这杯酒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今日的相送，明日的相逢，一路顺风多珍重。痛饮这杯酒，真情永藏心中，愿有一天长地久。难忘昨日笑，难舍今夜泪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无论在心会陪伴在你身旁，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

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